季后赛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星星一行人却受娄冠宁的邀请，在翼展俱乐部又逗留了几天，双方每天切磋荣耀记忆，观看正在进行的比赛。此外，娄冠宁也就双方可能继续的合作和星星这边进行了一些讨论。接下来，双方可就是联赛中的直接对手，再不像以前那样没有直接冲突了。 娄冠宁此举也算是先小人后君子，以后怎么合适怎么不合适，大家现在聊个君子协定，免得以后有纠纷坏了两家良好的关系。待了几天后，星星也终于要返回了，临离开的时候，娄冠宁却又小心翼翼地告诉了叶修一个消息：家事那边好像有意出售一叶知秋，正在探听我们这边的意向。 哦，那你有意吗？2000万，我想还是算了吧。娄冠宁似有意无意地给叶修透了个价，而后苦笑了一下：“我们现在的水平，驾驭这样的角色实在太浪费了。”现在真是够理智的啊！叶修感慨：“一步一步来嘛。”行，回头见嘛。叶修招呼着，已经准备离开了。 那个，叶知秋，你如果手头不太方便的话，尽管开口啊。不用了，和家事一样，那都是过去了。亏武装小唐嘛。他如果想要，让他自己去买。娄冠宁一怔，随即想起唐柔的身份，顿时哈哈一笑，最后和叶修握手告别，再没说什么。 H 市家事俱乐部，喧闹过去有些天了。此时的家事俱乐部在炎炎夏日之下，竟然显得有几分萧瑟。再没有玩家粉丝在俱乐部外聚众逗留，曾经贴满的各种标语，此时都已经被环卫工人清理干净，只有个别地方依稀可见痕迹。家事大门依旧紧闭。 周围附近的人都说这门几乎就没再开过。此时的大门前，叶修正抬头看着最顶上悬着的家事队徽。曾经，这队徽是每星期就要专人清洁两次的，而现在，好些天没有清洁的队徽看上去暗淡了许多。大门被小心翼翼地拉开了一条缝，半个脑袋探了出来。 看到叶修微微怔了怔，却又把门缝拉大了几分。叶修和苏沐橙走了进去，大门随即又在他们身后紧闭。门内的家室和门外一样的萧瑟，整个大院里都看不到半个人。两人一起朝着家室的训练中心走去，这里几乎就是家室选手生活的全部中心，吃、住、训练。 除了去打比赛以外，选手完全可以寸步不离地待在这里。这样的生活，叶修过了很多年。进门，上楼，朝选手居住的地方走去。途经训练室的时候，叶修赫然听到里面传来键盘鼠标的声音。是荣耀。叶修听得出来，这是他无比熟悉的游戏。 有时候听着键盘鼠标跳动的节奏，他甚至都能脑补是在进行什么样的操作。这个时候，家室的训练室里居然还有人在打荣耀。你先去收拾吧，我去瞅瞅。叶修说。嗯。苏沐橙点了点头，继续朝着选手居住区那边他的房间走去。叶修则是转去了训练室。 训练室的门没关，叶修轻声走了进去，随即就看到了那个趴在电脑前的身影，是在打荣耀，是网游里的竞技场。这人操作的角色是一个战斗法师，此时正和对手战斗激烈处。不过以叶修的水准，看不两眼就大致衡量出状况。一切也正如他所料，不到一分钟，战斗法师被对方击杀倒下了。 太差了， 叶修说。座椅上的人猛然回头，就看到身后面的叶修，呆呆的。 却是半天没有开口。陶轩，在这种时候，趴在家室的训练室里玩着荣耀的，赫然是家室的老板陶轩。那个平日里高高在上，来训练室都只是像检查工作一样的老板陶轩。叶修掏出烟盒，娴熟地抖出一根烟叼上，而后朝陶轩这边抖落了一下。 见了吗？ 陶轩愣了愣，随即伸过手来。 给我一根吧。 香烟点起，陶轩立即深吸了一口，那模样好像一下子找到了什么寄托似的。 卖怎么样了？ 烟下去了约摸半根，叶修这才冷不丁地开口说了一句： 哎，不太好啊，盘子太大，本身能接手的人就不多，现在又没有联赛资格，风险太大，谈了几家价都压得太狠，没法谈。 所以呢？ 分拆。然后呢？ 然后没有然后了。 是的，他没有然后了。家事出售，无论整体还是散售，他终归还是可以收回大量现金。不过这个出售的时机实在够差，卖方不得不卖，没有比这更被动的局面了。认清到这一点后，任何一个买家都可以不慌不忙地拖着他，拖到他拿出让人满意的报价。陶轩一直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到最后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本该有的价值被一分分地压下，实在是很大的讽刺。但是不管怎么说，陶轩最终终归是可以拿到一大笔不菲的现金。可是这之后呢？没有之后了，荣耀圈已无他的任何立足之地，能陪伴着他的只有这些卖家事而来的钞票。然后，陶轩想过然后，可是他想不出然后。手头有这么一大笔钱，对于任何人而言本该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可是他茫然了。他发现自己好像正陷在那种穷得只剩下钱的蛋疼境界中，他不知道该如何摆脱。拿这些钱去投资吗？去做些什么生意吗？陶轩有想过，但是却总是想得无精打采，似乎还不如趴在电脑上打几局荣耀来得有趣。荣耀，他当然原本也是个玩家，否则又怎么会认识叶修，认识苏慕秋？可是他水平有限，年纪又大，他无法成为站在场上的选手，最终只能成为一个战队的经营者。一个冲锋在赛场，一个运筹于商场。陶轩本以为他们会是最佳组合，结果却发现他们在渐行渐远。在商言商，他开始一步一步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个家伙却依旧只知道在赛场上打打杀杀，一点都跟不上自己的步伐。渐渐的，陶轩就总在想，如果不是这个家伙拖着我的后腿，家世现在会是何等光景呢？随着家世一年又一年的没有收获，这种念头在陶轩脑中也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曾经视为最佳组合的搭档，已经是他眼中限制家世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终于，他还是动手将叶修驱逐了。可是现在想来，这一切真的只是自己在商言商追求利益的结果，还是怀着别样的嫉妒？陶轩也说不清了，他只是记得每每在想着如果不是这个家伙拖我后腿的时候，他时常还会想着如果他是斗神，如果他是一叶知秋， 那么他率领的家世肯定会比现在更加繁荣出众。对那种赛场上的荣耀，他也是无比眷恋的吧？毕竟，他也曾是一名荣耀玩家的。不过，现在还想这些又有什么用？陶轩苦笑着摇了摇头。突然，训练室的门吱吱响了一声，又有人推门进来了。叶修本以为是苏沐橙过来了，可是回头一看，见到的却是秋飞走进了训练室。 前辈。 看到是叶修，秋飞也是愣了愣。 好久不见啊。 叶修笑着打了下招呼，但是接着就见秋飞皱着眉看着两人说： 训练室里不许吸烟。 训练室里不许吸烟？两人都愣住了。这确实是俱乐部的规定，但是这个时候还有谁会想着遵守这些规定吗？一个俱乐部的老板，一个战队昔日的王牌队长，就这样愣愣地把烟掐掉了，然后一起看着秋飞径直走向了属于他的位置，坐下打开了电脑，而后运行起了桌面的训练程序。训练？叶修抬头看了眼训练室的挂钟，早上9点。是的，这正是加氏战队每天早上训练的时间。一般早上是一些用专门的训练程序进行的针对各种操作的训练，下午才是一些在荣耀平台上进行的真实训练。而秋飞现在正一板一眼地进行着早课的训练，在这个加时战队都不知道还会不会存在的时候，叶修愣了很久，终于还是笑了笑，起身离开了训练室。而陶娟呢，就在那儿看着秋飞专心致志的训练，看了很久很久。出了训练室转去走道没多久，叶修就见一个人鬼魂一样的从眼前闪过，但跟着却又倒退三步，重新回到那个转口，扭过头来仔细看了看正朝前走的叶修。 老叶，你回来了？ 那人突然问道。 我是路过的，你在干嘛？各部门的工作都停了，我也得走了。哎呀，可惜我刚刚发现的新方案啊。 这人有些神神叨叨地说。各部门停止工作，遣散人员，显然都将面临失业。结果这家伙在这种时候先关心的居然是他刚发现的新方案无法执行了。 行了，荣飞，到我那儿去接着研究吧。 你那儿？ 嗯，星星战队。 哦，研究什么呢？ 很多东西，比如千机伞，听过没有？ 千机伞？什么时候走啊？ 这人的眼睛瞬间就变得贼亮。